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61章， 杀呀杀呀！ 十字八男鼓舞着士气大叫了一声，高吼之间，冰系星图已经在脚下浮现了。四道冰锁在眨眼的功夫便出现在了十字八男的身旁。这家伙是一个很老道的冰系法师，对冰锁的操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只看到他一跃而起，跳到了他面前飞舞的冰锁之间，踏着这些往前飞去的冰锁，十字八男展现出了一份肃杀和潇洒，竟然跟自己的冰锁率先杀到了那群黑色的腐尸当中。黑色的腐尸茫茫一片，一眼都望不见他们大军的尽头。不是所有人在面对这庞大尸群的时候还能够有这般杀气腾腾。十字八男的鼓舞确实有效，看到他这个冰系法师这样的神勇，其他人也纷纷展现出了他们各自魔法的不同理解，开始跟这黑乎乎的尸物厮杀了起来。 死了就该埋在地下腐烂变成植物的养料，别跑出来祸害还活着的人。 一个英气十足的女法师浑身后袍飞扬地说道，她的食指所指的泥土便会立刻生长出粗如手腕的魔藤，魔藤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荆棘倒刺儿，倘若是缠绕在妖魔身上必定会让它脱层皮。可这些不怕痛的亡灵就没那么多讲究了，即便身体被生生地勒成两段，他们上半身依然会用那锋利的爪子进行爬行的，似乎只要爬到活物面前他们就胜利似的。结果被这名魔藤女法师一脚高靴踩得脑袋都烂开了。哇，女王系的，莫凡心里边暗暗念叨了一句，趁着这会儿离他蛮近的时候想要询问一下芳名。魔藤女法师狠狠瞪了一眼莫凡，完全是一副老娘没空在战场上跟你结识的冷傲的姿态。 他叫青辣椒，魔法协会里非审判会成员，却比审判会更喜欢对法师用暴力的女法师，曾经带过一对高端学员历练，有一个纨绔世家子弟被他用魔藤鞭挞了一个多小时，嘿，衣服都打烂了。亡灵榜宰掉亡灵数量第七的，死在他手上的奴仆级亡灵有1330只，战将级也有78只，仅仅是这五年的成绩。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了过来，带着几分猥琐的气息。莫凡扭过头，却发现一个凑到自己面前说话，近乎要亲吻到自己膝盖的男人，贱笑地跟自己说道。这让莫凡不由得大吃一惊。 啊，矮男，你怎么在这儿啊？ 莫凡一脸诧异地问道。 我一直都在呀，我靠，你不会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家就住在你们博城街北面，召集令一发我就过来了。 矮男也瞪着眼睛说道。 抱歉，人群里面要发现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假如你自己不蹦得出来的话。 莫凡点点头。 拜托，我虽然靠各种诡异的方式发财，但也是一个曾经在猎者联盟殿堂上虔诚的发过誓，要为正义与博爱出一份力的神圣法师。 说人话。 参加这次任务的猎人可以得到荣誉猎人的称号，这玩意儿能转让卖钱至少800万。 你该做个商人而不是法师，我真看不起你。 大哥，城楼那会儿我在场的，你是被议员抓进来并非自愿。 对了，你刚才说的亡灵榜是什么玩意儿？那什么小辣椒和青椒的怎么了？ 莫凡转移话题的本领早就驾轻就熟了。矮男带着几分鄙夷，目光注视着前面已经在与死亡灵厮杀的同伴们，嘴却是稍稍的歪过的说道， 就是终结法师的荣誉榜，每个大势力都有挂的，杀死亡灵的数目为准，你刚才想要调戏的那个青辣椒就是第七的，斩杀千只亡灵，这功绩不是正常法师可以做到的。 妈的，就你这小腐尸也想偷袭老子，踩死你还脏了你的鞋。 莫凡低头一看，发现一只都只剩下半个臂膀的腐尸竟然还动着爪子去抓矮男的脚踝，惹得矮男无耻之躯都快跳了起来，大发雷霆。 哇，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们这些杂牌军还有高手啊。吃吧吃吧，这个火龙果味道不错的。 莫凡一边说话一边把一团火丝塞到一具不停张嘴的腐尸的嘴里，那姿势温柔的就像是一个大善人在为街边快饿死的难民似的。火丝粉骨燃烧的速度非常快，刚没入到腐尸的喉咙里，腐尸全身就烧了起来，并非是那种缓慢的灼烧，而是瞬间焚成了一团灰烬，骨头渣都不剩下。下一秒，小泥鳅坠就吧唧着嘴，把这亡灵死后冒起的一团绿色的魂气给吸走了。 莫凡兄弟，你也不赖的嘛，要知道你就是那位天赋排行榜第五的天生双系法师，我说什么也会在带路的时候给你来一个光耀。嘿嘿，小矮爷我超度了你。哦，我不是说你，莫凡兄弟，我的意思是给你来个九五折。 九五折？世界那么大，你怎么不出去看看？ 莫凡冷笑了一声。 什么意思？我在古都待着的挺好的呀，上没父母，下有娇妻，没准打完这场仗回去，我儿子就出生了。我老婆个子高，综合一下以后肯定就是一个帅气高大的法师，我要让他进审判会。 矮男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就是让你滚的意思，没文化可真可怕。哎，你老婆要生了？ 莫凡有些意外地说道。 那是，你等下啊，我先宰了这几个王八羔子，是腐尸，臭他妹的人高马大，一堆尸体也给我耀武扬威。 艾南随后擦出了一团火焰，还真没看出来他也是一个火系的法师。不过到了中间之后，大家觉醒的系变成了两个，再加上元素魔法除了雷系不太好引导觉醒之外，其他系都可以进行引导觉醒，所以火系出现的概率已经不像最初觉醒那么凋零了。毕竟火系是元素魔法当中伤害最可观的， 中阶法师有钱的话都会砸锅卖铁去觉醒火系为第二系。 莫凡其实看出来了，矮男就是来打酱油的，所以故意躲到了自己这个副队长这边来名正言顺不要冲锋在前。这货从始至终都没有用过中阶魔法，可是在面对前面那几只身材高大无比的腐尸的时候，他动用了猎拳，像是要把自己对基因的不甘与怨恨都轰到这些腐尸脸上似的。矮男这一拳威力还真不小，瞬间把那几具高大的腐尸给轰杀掉了，随后又笑嘻嘻的带着每个男人传宗接代的那份喜悦说道， 是男的，我偷偷给他做 B 超了，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叫我矮男，我也不介意别人这么叫，但不代表老子不想生个给我彻底大翻身的儿子出来，再以老子这么多年积攒下的积蓄，怎么也能够让他在法师道中赢在起跑线上。 哎呀，没想到你是一个要逆天改命的顶天男子汉，但是从众多美剧的剧本来看，像你这种上战场时提及自己凯旋回去看刚出生的儿子，或是干完这一票就金盆洗手的，一般都会死的，然后给你死亡特写，让你留下一句人间美好的遗言。 莫凡一脸认真地说着。 我呸，这我死啊，矮爷我命长着嘞，这些破腐尸老子没杀一千也有八百。 矮男气急败坏地骂道，大有跳起来一拳打到莫凡膝盖上的气势。 哎，你为什么没上亡灵榜啊？ 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 哪句？ 世界那么大什么的，送给你。 你们两个混蛋聊开心了没有？正好五点钟方向有一只果布尸将追着我们，带一两个好手去解决掉吧。 妖男的声音一下子闯了进来，作为统帅的妖男早就看到这两个军心涣散的家伙在厮杀当中去偷懒了，但他也不在意，反正迟早有他们卖力的。 领导，那可是尸将，我们几个人对付不了吧？ 就算对付得了，大部队前行速度那么快，我们掉队了怎么办？ 矮男开始油嘴了。 那就等死吧，别违抗我，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那个， 那个女的，还有八脸的，你们俩协助你们副队长去杀师匠。 妖男声音一下子变冷了，没有一点商量的机会。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62章，八脸和那个青辣椒立刻从厮杀当中退了回来，他们两个显得比较训练有素，服从性比莫凡和矮男这两个超级老油条强得太多了。 去可以，他们都得听我的，我不想交给一个跑来混军功的学生来指挥我们几个去死。 那位魔藤女法师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是命令，别给我讨价还价，这里除了我，指挥权在你们副队长手上。 妖男冷冷地扫了一眼魔藤女法师，一点情面都不讲，令人感觉妖男其实对女人非常冷淡。魔藤女法师估计是吞了一肚子气，她堂堂亡灵榜第7的人，要听命于一个从学院里面出来的没经验的小法师，但她确实没胆子违抗，最后只能点头了。十字八男倒是无所谓，露出了一副老子只想杀的神情，小腐尸他也杀得没趣了，冲进去杀回来毫发无伤，对付腐尸没准有意思一些。妖男，你敢不等我们的话，你他妈就死定了。莫凡望了一眼周围已经黑压压一片的亡灵，狠狠地对妖男说道， 假如你掉队，我倒乐意看到你前来报仇，不过那个时候你应该被挡在城墙外面。给你们20分钟时间，我们清理前面的障碍正好要20分钟，如果没回来的话，你们自己找活路吧。 妖男满脸无所谓地说道。妖男拍打了一下背后的翅膀，身体保持着悬浮在整个队伍的上方，他是这里唯一一个可以飞行的人。一看到妖男离开，矮男马上嘀咕了起来，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行动不保险，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若是撞到了统领级生物，以妖男一个高阶法师也不一定能够帮我们抵挡。 在这里啰嗦，不如赶紧去杀了那只果布师匠。 青辣椒冷哼了一声说道，瘦脸跟在青辣椒的身后，随便一脚踢碎了他冻成冰雕的两具腐尸，嘴里面还发出着得意的笑声。以大军前进的方向为12点的话，5点钟方向基本上就是身后了。莫凡、矮男、八人、青辣椒四个人退到了整个前行队伍的最后方的时候，便看到了很多灰白色的裹尸布洒落在不远处。这些裹尸布简直是从鬼怪身上掉下来的皮，竟然还会自己扭动。 他在哪儿？ 矮男踮起脚寻找着，身后依然有一群腐尸，但都是零零散散的，毕竟这一对破坏力惊人的终结法师刚刚从这里碾过，一番狂轰滥炸之下能够活下来的腐尸就是腐尸的战斗师了。那个木乃伊是不是就在小坡那儿站着的，像在跳水秀舞。莫凡眼睛可以穿过黑暗看到更远的东西，于是指着那个小坡的位置， 木乃伊是埃及金字塔那儿的，虽然埃及金字塔亡灵国度跟我们古都亡灵之地一样世界闻名，但我们这里的尸也更有范啊，尸形、骨骼、鬼体都是此处了国际领先水平。 矮男滔滔不绝地说道，金字塔那里也是亡灵的国度吗？莫凡满脸诧异地说道， 当然啦，你世界妖魔课是魔法实践老师教的吗？ 不瞒你说，我穿越过来没有多久。莫凡和矮男这话是没完没了的，青辣椒额头上早已经都是黑线了，彻底不想把这俩人当成队友了，自己率先朝着小坡的方向冲过去，要尽快斩掉那只果布师匠。十字八汉子扫了一眼莫凡跟矮男，呵呵一笑，就驾驭着冰锁杀过去了。 真不知道那个妖里妖气的男人 怎么会任命这样一个蠢包做副队长？副队长难道不应该是我这种身经百战的法师吗？ 青辣椒怨气滔天，已经快要与煞渊媲美了。作为魔法协会的成员，用科学社会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公务员和官员，所有有称谓和没称谓的，有势力和没势力的法师都得归他们管。假如他是这次行动的副队长，并且成功完成了这次重要任务，那将一下子成为要员，升官指日可待了。毕竟他已经在中阶法师这儿卡了太长时间，如果能够获得一次真正的资源，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冲破中阶的枷锁，拥有第三个系的掌控威力更强的高阶魔法的。 于青素，何必为两个贪生怕死前来凑数的法师生气啊？先解决这个国部师将吧，他已经接近大师将的实力了。 八脸男说道。于青素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任务就是任务，完不成要被处罚不说，还很可能令他们陷入到亡灵大军的包围。环顾了一下四周，新的一大批的亡灵已经跟涨潮似的蔓延了过来，以他们现在陷入到区域当中，退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了。一层又一层的黑色腐蚀会形成比外墙更难以翻越的尸墙，唯一的活路就是跟上这大部队。 给我去死！ 于青素像是要把内心的怨怒都发泄到这只果布尸将的身上似的，他右掌上有紫色的雷电在不停地闪耀着，迅速地化作了无数的雷电蟒痕，带起空气的焦灼朝着果布尸将击打过去。雷电如鞭抽打在果布尸将的身上，但是这只尸物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快，雷电印记都打在黑色的小坡上了，在上面留下了一条条焦黑的痕迹。果布尸将移动的超级快，灰白色的影子一闪竟然出现在于青素的背后了，他如同活人一样的手臂灵活的一抖，顿时双臂上的果尸布竟然直接飞窜了出来，快速地朝着于青素的身上缠去。 别被裹住，完全裹住他会和你交换身体的。 八脸男急忙出声提醒道。八脸是冰系的法师，他的冰系之力需要一些部署，这次对付的是尸将，并非是那些奴仆级的腐尸，他并不敢踩着冰锁贸然地杀过去。 魔藤， 于青素也不是吃素的，他反应极快地往后跳出很远，手指立马操控着藤蔓从地面下生长了出来。藤蔓生长的速度出乎的快，想必是一种生长力极强的植物系的灵种吧。那些魔藤在果尸部飞过来之前便已经在于青素面前快速地生长成一面藤墙了，果尸部柔韧缠上去就很难挣脱了，但是像现在这样撞在一面藤条编织而成的三米植物墙上便毫无意义了。于是果尸部们很识趣地纷纷返回到自己主人的身体上。果布尸将并不是绝对的愚蠢，他收回了所有飞舞的尸布之后，突然间一拳朝着于青素打过去了，依旧是果尸布在产生真正的攻击效果。只见那些果尸布一下子从这具人尸的身上散开了，像水袖舞那样在空中盘曲出了螺纹，螺纹扩张而开，形成了一个横向的漩涡，又像是一个只有食道与大嘴的怪物，竟然连同于青素的植物之墙一起的吞卷进去了。 这么多布，正好冬天取暖，猎犬！ 矮男满心的调侃，那小拳头幻化成了一个小型的熔浆山喷口，一下子喷发出了滚烫的火焰，朝着那飞舞的果尸布轰过去。那些灰白色的尸布通通被烧毁了，半空中残渣也随之飘落了下来。于青素立刻从那突然间密密麻麻的螺旋卷来的尸布当中解脱了出来。他看了一眼擦拳而然的矮男，冷冷地说道， 你应该直接轰果布尸将。 没事，我来。猎拳地上， 莫凡声音飘了出来，一拳直接轰在地面上。莫凡把熊熊的烈焰之力灌注到地表，待到大地的表层已经无法承受着即将爆发的火焰的时候，果布尸将所在的位置顷刻间被一朵绚丽如玫瑰的地煞火焰给吞没了。火焰的壮丽都冲开了周围黑色的死气迷雾，隆隆隆， 地煞烈焰滚滚的，论对付单体目标的话，地煞的威力自然会超过九宫的一柱。莫凡的火焰还在澎湃燃烧着，他相信这地煞拳会给这果部师将造成创伤的，但他刚要浮起的自信笑容马上就没了，随之而来的是果部师将快速朝自己冲过来的那份愕然。他妈的，这家伙速度怎么这么快啊？莫凡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轰到的不过是果部师将的残影而已。早知如此的话，莫凡直接猎拳九宫就伺候上去了，何必给他一个闪躲的机会呢？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3章， 敏师特点就是难击中，但他们的躯体远没有那些大体型师将那么刚硬，所以能够用毁灭魔法炸到他一次，他就废了一半。 矮男也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猎人，立刻就开口说道： 用得着你来告诉我们吗？昆真林。 于青素不屑地说道。植物系是于青素的主修，他的植物系灵种赋予他的昆之林生长速度无比的迅速，偌大的昆之林成型原本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生长蔓延和交缠的，但是他的昆之林就像是拔地而起似的，竟然在果部师将还没有冲到莫凡面前的时候便完成了，并将果部师将给困在了那个硕大的丛林牢笼当中。 冰锁。 十字八男倒是很快掌握了时机，就在果部师将活动范围被缩小的时候，他动用了自己的冰锁。冰锁飞行的速度远远没有果部师将那么快，但是现在果部师将没什么地方可以躲了，当四条冰锁迅速地窜入到昆之林的时候，果部师将便被冰锁追得到处的乱撞。 把他抓牢了，让我轰死他。 矮男挽起了袖子，一副要大显神威的样子。猎拳还是算了吧，你会毁掉他的囚牢森林的。莫凡阻止了矮男，而旁边略显几分暴力的余青素已经再次描画起魔法星图，紫色狂躁的电弧在他的周身闪耀个不停，把这女人衬托得更加的狂野而霸道。滋滋滋的，一大串乱响的电弧朝着周围扩散开无数的雷电之，随着那一道最为粗壮的惊雷狠狠地轰落下去之后，这些雷电之也在空气当中蔓延得更加剧烈了，竟然好像分化出了越多的电之，便会让雷霆之力的效果再增加一分的。于是当最雷电一下子轰在果部师将身上的时候，便一下子把他身体给轰得烂开了，灰白色的布条里面血肉变成焦黑色了，与半边的肩膀基本上都没了。果部师将确实跟那种体壮如牛的师将有大不同，之前莫凡在对付那头大师将的时候，第三级的霹雳狂轰都不见得能够起到现在这种效果，看来即便是果部师将速度快，只要能够控制住他杀起来也不算太困难的事情。果部师将受伤之后并没有变得摇摇欲坠，他眼睛绽放着红光，身体竟然开始快速的原地旋转，旋转的速度非常的快，这货竟然化身为一个金属钻，整个人钻到土里了。昆之林在地面之下是没什么根须的，即便有这些根须也是非常脆弱，如果敌人钻地的话，昆之林就无法形成一个囚禁的效果了。很快昆之林当中只剩下一个被钻穿的洞，果部师将消失在地底下，完全无迹可寻了。 该死，竟然让他给跑掉了。 十字八男有些气恼地说道。 跑了不是更好，我们可以赶紧回大部队去了，感觉他们都要走远了呀。 矮男回过头看着渐渐远去的长队，于青素明显有些不太甘心，假如知道这家伙拥有钻地的本领的话，自己就应该用藤蔓先把他给束缚住，果部师将在所有师将当中算是比较稀少的品种了，拥有很多诡诈的能力，若是能够把他的亡灵结晶拿下的话， 就可以让他的排名再有一些提升。咯咯咯的声音响起了，很细微奇怪的声音从十字八男的身后位置传了出来，听上去就像是人的脚踩在冰面上似的。 你们听见？ 嘣的一声，矮男刚要说话，脚下被十字八男冻住的地面突然间裂开，裂缝当中一下子窜出了两根如白无常袖子一般的裹尸布。裹尸布朝着十字八男飞过去，在他的面前一个交缠瞬间勒住了十字八男的脖子。人高马大的十字八男反应还算快一些，在遭到偷袭的瞬间，他的身上就幻化出了众多的光斑，浅褐色的光斑组成了一件魔铠，迅速地覆盖在他身上，把他化成了一个褐铠战士。然而柔韧的裹尸布本身就不具备很强的杀伤力，即便十字八男被魔铠保护着，这勒住他的裹尸布仍旧是拽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把他拖倒在地上。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十字八男已经被拖出十几米远了，并且直接转入到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察觉到的墓穴洞中。 救他，快救他！ 于青素惊得花容失色，率先朝着十字八男被拖走的方向追去。奈何于青素并没有任何位移的能力，光是用跑的话根本追不上那迅速被拖走的十字八男。这一幕发生只在很短的一秒钟时间，无论是莫凡还是矮男，即便想要救也根本想不到有什么魔法。 他被拖进石洞了，我们怎么救？难不成一起跳下去？ 矮男跑到墓穴洞口处，发现墓穴洞口下面一片的漆黑，视线这问题还是其次，墓穴内多半是狭窄无比的，像他们这些最怕被近身的法师，若是没有一个浑身上下都是防御技能的龟壳法师保护的话，大家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腐尸们给扑倒的。 你们不去，我去。 于青素一咬牙，竟然直接往那墓穴洞中跳去了。莫凡和矮男在洞口处看得目瞪口呆，下面是什么也不清楚，就这样跳下去未免不要命了吧。 怎么办？我们下不去啊。 矮男看着莫凡，一时半会儿根本拿不定主意。 还能怎么样？下去救他们两个。小元姬出来！ 莫凡叫了一声，他开始描画召唤系的中阶星图，结果星图描画一半的时候，小炎姬自己就屁颠屁颠钻出来了，小火焰拳头还要往上一伸，完全是一副出来拯救世界的模样。莫凡一阵的恶寒，早知道就不给他放什么奥特曼来看了，养个召唤兽养得如此的中二啊。一旁的矮男看得愣住了，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倒不是他发现莫凡有三个系的特殊，现在喜欢关注那些乱七八糟榜的人都知道，天赋排行榜第五的莫凡拥有三个系。问题是你莫凡中阶魔法描画到一半，契约兽就出来，这是啥意思啊？嘿，违背魔法常识了。这家伙估计有空间系的血统吧，所以自己就可以钻来钻去的。莫凡无奈地解释了一句。 我不是很想下去，我怕下去了真的看不到我刚出生的儿子了。 矮男表明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少给老子废话！ 莫凡可不给这矮男巴巴的机会，提住矮男，让小炎姬在前面照明，一屏住呼吸直接往这墓穴洞中跳了下去。 不要！ 矮男的体质比莫凡差太多了，莫凡简直就是个野人，抓着矮男就把他一起拖到洞穴里了。洞穴呈现出垂直状，简直就是一个稍大一些的墓井，周围并不是都是泥土，而是用一些古老不容易被腐蚀的砖砌成的，看来在古代确实有人在这修建墓穴了。 我靠，还没到底呀！ 矮男一直在往下掉，周围又是一片的漆黑，他早就像个女人一样不安地大叫了起来。小炎姬在下面，他身上的火焰照耀开，但是找不到底。嘣的一声，终于一个古墓室出现在了下方。莫凡在落地之后身体往下一蹲，缓解了这个下坠力。矮男就没莫凡那么舒服了，直接摔了个两腿发麻，疼得直骂娘。啊，于青素呢？莫凡环顾了四周，却没发现那根青辣椒。 也被拖走了呗。在地面上打的话， 我们要杀那只果布石匠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下到了别人的地盘，九死一生了好吗？ 矮男万分的不情愿，还以为跳下来之后会满满的都是亡灵，看来这里还是蛮空旷的。莫凡借着小烟机这个移动灯泡看清了周围的状况。 我跟你说，我老婆守寡，我儿子没了爹，那都是拜你所赐，自己跳到这墓穴里就是自己跳楼自杀。 矮男仍旧喋喋不休，莫凡让小炎姬带路，他的感知力倒是比魔法师更敏锐一些。小炎姬好像第一次到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墓穴当中来玩，显得格外的兴奋，摇摆着身上的火焰红衣服，呼啦呼啦的给莫凡和矮男指路。跟上，快点！莫凡喊了一声矮男，矮男当然不敢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儿，急忙追上莫凡和他的小宠物。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4章。这墓穴很空，同时也比他们想象当中的宽敞，只是由于死气的弥漫，导致了火焰的光芒很难扩散到更远的地方。火焰的火光是拥有照明的效果，可它终究不是光系力量，光系魔法本身就拥有驱散与净化的效果，一个光耀不仅可以让周围的死气瘴气全都散去，更可以将这整个硕大的墓室给点亮。 放开他，你这个恶心的尸体！ 一声恼怒的咆哮从前方昏暗处传过来了，莫凡定睛一看，正是余青素，他凹凸有致的身子周围还转着愤怒的雷电电弧，在空气当中滋滋地响着。莫凡再往前看去，发现前面出现了一根青色略微发霉的大柱子，柱子应该是这个墓室的中轴支撑了，就像是一颗苍天的古墓的躯干似的，耸立到最顶端支撑起整个墓室的天顶。大石柱一半的高度，十字八男被白色的果布师死死地勒住了脖子，四肢也被五花大绑，勒了这么久，即便是有楷模去保护也无济于事，一旦无法再呼吸足够的氧气，他就会窒息而死的。在石柱往外延伸开的地方，果布师匠宛如蜘蛛侠一样倒挂在十字八旁，那双阴冷诡诈的眼睛正带着几分戏弄之意地盯着余青素，他那被雷电轰烂了一半的肩膀里面还有黑色的血在往下滴着，只是这家伙根本不在乎。咕咕咕的古怪的笑声从果布师匠的嘴里发出来，就像是狡猾的狐狸已经抓到了猎物似的。 还跟他废什么话，宰了他，我们赶紧跟上大部队。 矮男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莫凡也不想再这么浪费时间了，他凝视着那个发出奇怪笑声的果布师匠，看得出来这个拥有一点脑子的家伙在等待十字八男的楷模具失效，楷模具失效的话，他的果师部就可以轻松地勒死十字八男了。 小烟机去灭了他， 莫凡说道，铃铃的声音响起了，小烟机非常的兴奋，发出铃铛好听的叫声就朝着果布师匠飞了过去，飞行过程当中身上的火焰还在逐渐的旺盛与剧烈。 你拿一个这种幼年期的召唤兽有什么用啊，再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余青素看到这一幕更是愤怒至极，木凡不予理会，眼睛扫视着周围，不知为什么他总感觉这个墓室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和空旷。空旷可以理解，现在大部分腐尸都已经爬到地面上晒黑暗了，窝空无一尸很正常，可是这里的死气实在是浓郁的让人有些不太安心，本身拥有黑暗系的他是能够察觉到这个黑暗之所的不寻常气息的。铃铃的声音又响起，小炎姬飞得越高，身上的天劫火焰就越发的剧烈，从原本一个小火团化作了直径超过2米的澎湃火球， 火球笔直地朝着果布师匠撞去。果布师匠倒是反应很快地利用湿布在半空当中转换着位置。小炎姬所画的那团火球却也一样的灵活，毕竟那是小炎姬自己身体所画的。直径2米的火球在半空当中一顿，马上又朝着果布师匠闪躲的地方撞过去了。而这个变化攻击轨迹的过程，大火球赫然变大了1米，已经拥有3米的直径了。果布师匠继续闪躲着，他留下的那些诗很快就烧成灰沫了。估计这个智慧颇高的师匠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家伙竟然拥有如此暴力的力量，能够变成一个这么大的火球。火球的最中央位置，小炎姬发出了气急败坏的叫声，像是对果布师匠说着：“跑个卵，来跟本宝宝打个痛快。”果布师匠多半是个活死人，不是完全没有智慧的失误，他被小炎姬这么叫嚣后，估计也觉得很没面子。可他不跑又不行，他最实用的果布在天劫火焰面前没有一点作用，再加上小炎姬周身那圈火球这会儿都已经4米了。4米直径的火球，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概念，比一辆 SUV 还要大上2号。这样的火焰撞过来，即便是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师匠都承受不起的。 愣着干嘛？救人呢！ 莫凡看于青素看呆了，赶紧喊了一句。于青素确实是看呆了，这一个幼年期的小火焰女版粉嫩的葫芦娃，竟然追着一只诡诈的果实部将满目视的乱跑，那画面不亚于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姑娘拿着打火机疯狂地追着一个成年的流氓满街乱窜似的。于青素回过身，赶紧操控着藤蔓去解救十字八男。十字八男青筋全爆了出来，再不救他，他都快断气儿了。于青素正在操纵着藤蔓救人，可就在他全神贯注的时候，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影子。这个影子就从于青素的背后站了起来，轮廓像是一头健壮站立的妖羊，连脚都是那种内弯的恶魔羊角。这个黑影羊角生物手上拿着类似于匕首一样的尖锐物体，正是要悄无声息地把于青素的喉咙给直接割破。于青素竟然浑然不知，毕竟那只是一团影子，他甚至以为是不远处矮男被火焰般照射投过来的威武身影，哪能想到影子正是一个恶鬼，割人喉咙的鬼物。 光耀圣盾！ 悄无声息却生死攸关之际，矮男竟然施展出了光系魔法来。光系魔法对这种黑暗亡灵鬼怪实在太有震慑力了，哪怕是一个防御性质的魔法，这个光佑圣盾把于青素保护起来之后，那鬼怪也如同碰到了炙热熔炼的铁烙一样，烙得他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怪叫声。叫声在背后响起了，于青素这才意识到刚才死神已经亲吻他脖梗位置划过了，浑身不由得一冷。 是什么东西？ 于青素纵然跟亡灵接触无数，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会变成一团影子的羊角鬼怪。那团鬼影被圣盾伤得不轻，惨叫地逃窜到了墓室的昏暗之处。于青素只是在转过头一瞬间看到他狰狞诡异的面目。 嘿嘿，你要感谢你矮爷我比你们这些所谓的榜内高手更加见多识广，那是封侯角鬼，鬼将之中最危险的品种，他们驾驭影子偷袭的本领超越了所有的暗影系法师，甚至能够从你的影子里面爬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攀在你的背上，然后慢悠悠地割了你的喉咙。很多像你这样的强大法师全都是在无意中被这种恶鬼给宰了，而且他们从来不杀普通的法师，专门挑法师中的精英下手，要是亡灵也有个杀人榜单，这封侯鬼一定是排行最靠前的。 矮男滔滔不绝地讲述道。莫凡微微点点头，难怪之前感觉这果布师匠鬼诈的在算计大家，原来他就是故意在那里摆 pose 呢，甚至不费全力去杀掉已经被他拖走的十字八男，就是故意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让封侯角鬼偷偷地抹掉这里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于青素。可惜果布师匠也有失算的时候，他多半是想凭借自己先和大家纠缠， 全身心投入战斗的大家根本无法防范这种封喉嚼鬼的遁影袭击，谁料到被莫凡召唤出来的小岩鸡追得满世界乱跑，无所事事的矮男就环视着周围。本身拥有光系力量的他对于黑暗甚至比莫凡还敏感，那必定是相斥的属性，及时的一个光佑圣盾可以说是瞬间瓦解这两个诡诈狡猾亡灵的手段。也不知道他们用这种歹毒至极的办法宰了多少魔法师了。这果布尸将多半不是尸，是活死人，这种东西留着就是祸害了，必须干掉才行。还有这个封喉角鬼，他如果潜入到咱们队伍后面的话，那不知道多少人要在描画星图的时候被割掉喉咙了。莫凡跟其他三个人说道。这会儿莫凡是明白妖男的用意了，妖男多半是察觉这只尸将有问题，这才特意让他们几个实力够硬的去解决他们。看来妖男确实是一个有本领的猎人，乱战当中都可以马上洞察一些可能导致队伍崩盘的隐患。矮男、巴男、青辣椒，你们把那只封喉角鬼找出来宰了，果布尸将留给我和我闺女吧。莫凡已经展现出自己副队长的气度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5章。于青素在见到莫凡那小子召唤女娃的威力之后，也不再那么倔强了。更何况刚才差点要了他的命的东西，说什么都不能留着了。 有矮爷我在，几个光耀，我就看那孙子往哪里躲。 矮男豪气地说道。很多人都会觉得光系作用不大，稍微有效的光佑圣盾又并不如炎系的炎杖那么坚固和宽广。其实也只有那些平庸的魔法师会觉得这光系很废，在遇到某些特殊状况，就比如说这种封喉角鬼的时候，光系的作用就完美的体现出来了。别的系破坏力再强，控制力再屌，对这种封喉角鬼都没有一毛钱作用，你连找都找不到人家呀。除非你技能威力可以直接覆盖这整个的墓室，否则休想伤到封喉角鬼分毫。而这个躲藏在黑暗当中的恶鬼，他会一直潜伏在黑暗当中，潜伏着，潜伏在法师的周围，甚至是一直尾随着。只要有法师放松一点点警惕，喉咙就会喷出血的。矮男是摸爬滚打的猎法师，听的故事太多了。他曾经听说一支非常精锐的猎法师队伍，一共十个人扫荡一个亡灵墓种，他们把墓种所有亡灵都给超度了，还从墓种当中获得了很多宝贝，满载而归。结果在归途上，他们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一直回到安界，他们这个精锐的法师队伍就只剩下一个人了。封喉角鬼，那是矮男第一次听说这种恶鬼鬼将。那一队人每个人都拥有单杀战将级妖魔的能力，结果都死在这封喉角鬼的手上。他们在途中即便知道是封喉角鬼干的，可就是拿他没办法。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死着。很不巧的是，他们十人当中就没有光系的法师，其中只要有一位光系法师在的话，那么这种惨剧是绝不会发生的。矮男不愿意去别的城市打拼，那是因为光系法师可以在这古都发挥更大的价值，尤其是他这种主修光系的。矮男承认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遇到了封喉角鬼，但他光系的矮爷法师可是这种恶鬼的爸爸呀。一个光耀的范围得多大呢？整个墓室都会被照到的。封喉角鬼甭管躲到哪儿，在那乳白色光芒从高处散射下来之后，他的鬼影就会被照得清晰无比的。 光耀， 矮男手掌心上一团乳白色的光芒，他朝着墓室的高处抛过去，那团光芒立刻化成了千万束，朝着整个墓室洒下来。墓室当中死气本来就特别的浓，这光芒正好产生了净化的效果，黑暗迷雾都被驱散了个干净。于青素环顾着四周， 寻找着那只封喉角鬼。光芒照得很通明，陈旧的墓室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光芒已经填充了这里所有地方，却没见到封喉角鬼的鬼影所在。 他是不是从别的通道逃走了？ 于青素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哼，那杂种还想跟我玩脑子，整个墓室都看不见他的鬼影，那就说明他在柱子后面躲着。 艾南笑了起来，对封喉角鬼那点小伎俩满是嘲笑。于青素也不废话，手中窜起了雷电，直接朝着柱子后面甩过去了，一下子雷电印记快速地往柱子后面传递着。很快电弧的莫名变道证明了那里有东西，随着雷电印记越来越多，一个鬼形的轮廓被雷电电弧给勾描了出来。雷印毕竟是初阶魔法，对鬼将的麻痹效果并不是很强，那封喉角鬼发现自己被找出来之后立刻拔腿就跑。 我继续用光耀，不给他使用遁影，你们去宰了他，这家伙一旦被找出来不能够遁影的话，他和一只奴仆级的恶鬼没什么区别。嘿嘿嘿。 矮男满脸笑容地说道。巴南已经喘过气了，更是对矮男竖起了大拇指。他和于青素俩人追着封喉角鬼而去，都差点丧命的他们自然此刻怨念十足了。轰轰轰的声音响起了，巨响在墓室当中传过来，原来小岩姬所画的那个直径已经达到五米的火球赫然撞向了果布师匠，果布师匠真的被逼到了墓穴的角落，无处可逃了。这一个火球轰然炸开了，感觉就是一个被放大了有近十倍威力的火丝爆裂，如此宽敞的墓穴一下子被冲开的火焰给吞没了近一半，感觉整个墓室都要因此而塌陷了。墓室在剧烈的轰动着，上方不断有尘埃和碎石落下来，坚固的墙体上出现了众多的粉碎和裂痕，而那直接被轰中的果布石匠浑身都烧了起来，身体倒在了一片火焰废墟当中。果布石匠也真是倒霉了，以他的速度其实很难会被威力强大的魔法给打中，奈何小岩姬这火球范围实在太恐怖了，墓室就这么大，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啊。 奇妹， 小岩姬超级的开心，身子穿过了他制造的那一大圈小火海，直接飞到了果布石匠躺着的地方。他的心思很简单，那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把这家伙给干掉，要是没死的话，再更猛一些的天劫火焰都可以的，阿弥陀佛的超度人家呀。谁知道果布石匠有些过分狡猾了，竟然假装已经被轰死，就等小岩姬接近他的时候，这家伙突然间把手臂上的那些裹尸布拧在一块儿，用裹尸布化作了螺旋刺，歹毒的就往小岩姬这儿刺来。小岩姬毫无准备，更不知道如何闪躲，不过老狐狸莫凡又怎么可能任由这种事发生呢？拳头跟空气一个摩擦，烈焰之拳便笔直的朝着一跃而起的果布师匠给轰了过去。果布师匠跳在半空当中被狠狠地打翻出去，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墓室的石壁上，深深地陷入到莫凡的拳坑当中。尸布貌似终于无法承受不同的火焰而燃烧了，迅速地烧了个干净。果布师匠的体质确实没有其他师匠那么强，莫凡最后这一拳算是给他致命一击，直接把他干掉了。往前走上几步，马上就有深绿色的一缕残破飘向了小泥鳅坠，表明这果布师匠确实死透了，这是战将级的残破。事实上在小泥鳅坠的冥河当中已经漂浮着不少战将级残破了，这些残破貌似数量还不少，当这个果布师匠的战将级残破飘进来之后，所有的战将级残破被小泥鳅坠给凝结成了一起的，化作了一个如幽蓝色水滴状的琥珀物体，那就是精魄。小泥鳅坠又凝练出一个精魄了，最重要的是这是由近百个战将级生物的残魄所凝练而成的，炼制出来的也正是战将级的精魄，这让莫凡不由得一阵的欣喜若狂。原来小泥鳅不仅可以凝练奴仆级的残魄，战将级的残魄一样可以变成精魄呀。 一个战将级的精魄价格都是2000万上下的。 现在莫凡手头上的积蓄都被小炎姬给吃穷了，压箱底儿的不魔种子实在没舍得卖， 就连付矮男的那笔钱还是柳如给的。眼下终于又有2000万进账，实在令人…… 哎，不对呀，他妈的，差点忘了。 小尼就是凝练出来的精魄，没法取出来，只能够用作强化星子。莫凡顿时骂了一句，白高兴一场了。嘿，这玩意儿他不能去换钱。 话说战将级的精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强化星子啊。 莫凡突然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反正都卖不了，莫凡就直接拿来做实验了。 他将这个刚刚凝练出来的战将级精魄用来直接强化第34颗星子。 烟红色的星云当中，调皮可爱的星子正在无规律的乱飞乱撞着。莫凡现在把控星子的能力就跟个渔夫面对一水缸鱼似的，老道的要哪条乱窜的鱼都能够把它瞬间抓住似的。 来吧，吃点饲料会变得更加强壮的。 莫凡把战将级的精魄喂给了这颗未强化的星子，谁知这星子吸收得非常快，迅速地变得更加鲜艳明亮，甚至还流转着异彩华光。原本莫凡以为战将级精魄也会因此而消失的，但这颗星子能量吸收了战将级精魄还存在着，只是原本浓郁的颜色变得暗淡了几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